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是我永远的头， 永远的头， 永

是我

当初你是不停左右纷纷扰扰，流言之中漫天风雨，你会选择了我，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只求真爱，坚持底下苦尽甘来，你会放弃了我，再说你也不会懂，心再痛你能做什么，我只将自己伸缩，错了又错，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没爱你，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，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没爱你，我寂寞的心哪里去找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升， 我们为在实业中打拼感到一份荣耀和一份责任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，但我们应该把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导入到实业制造当中，要把互联网精神、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导入到我们的企业运作流程当中，使到企业的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全球化，我想说中国实业一定要立住，一定要由大到强。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， 我们今天有没有想到要打造世界品牌的问题？因为品牌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真正实实实实为客户，你真正为客户服务，客户是会接受你的，客户是会感知的，不会不感知的，就不是靠这个宣传啊各种东西来塑造一个品牌。我认为其实要改造的就是你客户中心，你要赚点口袋里的钱，你怎么让人家感觉喜欢你，你才能把那钱掏出来，否则你们就是喜欢到我可能抢过来，要不就抢不到。 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高德康， 小企业它一定要现在进展越来越激烈，你一点没有给它资金的话，它确实是很难去创新的，再发力去做好一个基础。最大的还是要从加工开始做好制造，就是最要紧还是做品牌，你把品牌做起来，慢慢的定位定清晰了，你刚开始就是做精，做哪怕是人少一点，人群精对准那个应该说准确，再少就慢慢的会变大。如果说你做起来的东西没人需要，那就你不要去做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龙野，一起关注本节资讯。目前国内旅游业频频出现信任危机，无论是关于 OTA 平台竞价排名、虚假宣传、隐性收费，还是高额退票费等等，都一再的刺激公共舆论神经。但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，有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。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、免信任、非对称加密、智能合约、不可篡改等特征，凭借这些特征，区块链为解决恶意竞争、临时涨价、超售现象、点评造价等问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思路。中国旅游区块链论坛上，星流旅行董事长认为， 区块链打破了现在传统旅游包括 OTA 形成的巨头效应，能够有效破解旅游信息的不对称给游客带来的消费选择限制。在 Facebook 股价大跌下跌之后，其创始人 CEO 马克扎克伯格的身价也大幅下跌，目前已缩水至660亿美元，跌出了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前五。据媒体报道， OFO 滴滴谈判已经接近尾声，滴滴还在不断降价，每谈一次价格就折损一次。此前曾有报道称，滴滴创始人陈维对 OFO 的预期收购价格只有15亿美金，而现在情况可能更糟。 OFO 方面发布声明称，类似言论皆为不实信息。 OFO 联合创始人于信则对此回应，不存在的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节的969精英 news， 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龙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世界为我